聲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是月尾啦，你交咗七月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大家点点滴滴嘅持续支持，对 myradio 嘅将来非常重要。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濟弱扶傾，四面受敵，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係香港。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鬱敏踩場同大家見面啦。咁啊，近排有個潮流，知唔知咩咧？就已經喊。 要喊苦喊佛，今日你湯家華都喊嘅，不過湯家華不嬲都中意喊嘅，因為佢啲淚腺特別發達。屌你，我都唔知佢有咩好喊，係咪咁啊？喊唔好退黨啦，係咪？即係大男人鑊鑊都係咁，之前政改被否決又喺度講到哽咽啊！屌，即係唔知做乜咧，輪到嚟排隊嚟喊，有乜好喊啊？嗰日仲好笑，葉劉淑儀禮拜五上個禮拜我哋開內務委員會嘅時候，咁就佢坐喺我前邊咁啊，因為我哋內會財會嗰啲係偏咗位噶嘛，係咪？佢坐喺我前邊噶，佢同阿田北辰和謝偉俊都坐喺我哋前邊嘅，咁佢喺兩個人嘅中間咁啊，咁啊。两点半开会，咁啊仲未够人，咁呢个刘慧卿就坐喺个位度，点啊瑞川啊，咁跟住行埋嚟安慰佢，你知唔知啊？咁跟住唔系安慰，原来佢抽水，哎呀，不如你叫阿习总俾我哋香港有普选啦，咁。屌你有冇睇啊？真系火都嚟埋，真系。跟住佢坐翻埋个位度，跟住我就指住叶罗瑞讲：我你喊乜嘢啊？屌你要选特首，你女强人嚟噶吓？你小女人嚟噶，系嘛？咁佢回我一句仲我咁咪唔选咯？屌你！ 咁啊真系唔选啦！咁啊真系唔选。 你话即系讲下呢啲俾你听，真系笑死你啦！好啦，林建峰又喊，叶刘淑仪就情系哭崩添。屌你喺个电台节目叫哭崩，佢嗰个哭为何而哭咧？系咪？佢个哭就系我冇得投票，系咪？你对唔住国家，我屌你妈！你对唔住国家，系咪？所以你睇到呢班建制派，无论佢系因为即系屌你惊恐而喊啊，焦虑而喊啊，因为真系觉得对唔住嗰啲支持者而喊都好啦。喂，开口埋口吓、啊，就系好在意呢个共产党点样睇， 主旨点样睇 吓、啊？ 主旨点样睇？ 主旨点样睇？ 但系你几多 好清楚啦嘛？你包括林大辉又好，田北俊又好，喺中联办打俾我，话我做得好啊，我哋就支持票，系嘛？你跟住佢哋就话同中联办解释，做咩要同中联办解释啊？ 你知嘅人工系香港纳税人人工啊！如果你要交代，如果系向 咪呢班贱人嚟嘅、啊，基本上系 就麻烦你就系向呢个中国政府知人工知利。 咁即系好清楚话俾人听。喂，你全部是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做事的嘛，这班人是。是不是你眼中有什么选民啫？喂，如果你知道你的选民大部分都是认为你应该要政改投赞成票的，你班仆街不能投，人家就应该票债票偿，老实讲，是不是、在你那个政治光谱里面那些支持者是支持政改的嘛，啱唔啱？唔通民建联嗰啲选民支持？哇！屌你 支持离场，支持离场， 系咪支持离场啊？系咪？咁好明显，佢一定系支持政改。咁你而家唔去投票，系咪？有个老友喺嗰个 Facebook 度 po 咗一段系维基，即系啊。 维基百科解释咩叫 walk out 咁、嗯、啊？一 walk out 你就即系又唔赞成啦，系咪？背国啦，抗议啦，系咪？咁就叫 walk out 啊嘛，系咪？咪做咩要 walk out 啊？啊 ，walk out 就系咁解啫嘛。 有个新名词、哦，场外点票、哦。 哇！呢、這个好嘢啊！呢、這个星岛发明噶。我屌你阿 Q， 即系翻山都即系都学唔到呢招啊！我话俾你听，系咪？佢话33个都系赞成政改，包括曾玉成都系咁讲。咁啱，佢哋嘅立场系赞成政改，但佢冇投过票嘛。我而家讲紧系投票，讲紧你个立场啊嘛，系咪？ 唔系场外投票 ， 场外点票咧？如果我冇理解错，应该系同场外投注系相同嘅嘢，都系买错。 唔同喎、啊，你真系搞错、啊。 真系咁啊！ 喂，场外投注，屌你有钱收啊！场外投注同场外投注都系要斟真金白银揞出嚟去买飞嘅、啊，阿哥。嗰、那个唔系叫场外投注嚟嘅、啊，屌你真系，嗰、那个系打飞机嘅、啊，知唔知啊？ 有啲 不是真过销魂、啊， 有啲国家就有 S&P Baller 真系喺海外可以投票， 唔同嘅两样嘢嚟嘅。而家你嗰个讲法就系话，喂，唔止八票赞成嘅，仲有33票，不过咧就喺出边点，屌你咯，咩啫？唔止添啊，34计埋曾玉成都系话赞成政改嘅。而家讲赞成政改系讲投票嘛？咁如果唔使基本法规定，喂，政改方案要2/3立法会议员通过。好啦，大佬，讲乜撚嘢啊？所以唔讲粗口都唔得嘅啫。呢一集谂住唔讲粗口嘅，温情啲讲啊。点解喊？大男人又喊，屌你60几岁嘅女人又喊，咁梗系惨过死老豆，系嘛？咁你阿周良淑，唔系你喺呢个叶刘淑仪神早死咗老公啦，几十年前喊咗啦，仲喊乜嘢啊？23条嗰啲未喊啦，系嘛？官都冇得做都未喊啦，败走美国 ，I will be back， 系嘛？都未系未喊啦，喊乜春啊！直情你睇佢喊到，屌你好似小媳妇咁啊！你睇下，哇！真系会点选你做特首啊？系嘛？嗰啲谂住支持你做特首嘅，因为你系铁娘子啊嘛，啱唔啱啊？女强人啊嘛，做咩选你做特首啊？真系奇怪呢班人真系，有啲人话鳄鱼女，呢唔系鳄鱼女，一低 B 嘅眼泪系咪？除咗喊之外，就鬼打鬼，互片。最经典的互片就是田氏兄弟，个细佬写篇文开个大佬名，屌你话个大佬跳即系跳船定登船啊？跳船啦、啊！点解人哋喺度投票？点叫跳船啊？比尔不伦，屌你仲喺美国读书嘅呢啲真系大镬，系咪？周梁淑仪睇唔过眼，喺 Facebook 铺咗一段好长嘅嘢，就招呼呢个田北辰一阵间即系摆个篇文出嚟俾我睇下，因为我冇部 iPad 喺度，系咪？直情开佢波啊！仲要举咩例咧？举当年佢对呢个杨启贤反灭不认人、啊、即系就话俾大家听呢、這个契弟嚟嘅，即系周梁淑仪同佢做个党友啦。周梁淑仪都认为呢个系契弟，系嘛？你有咩理由咁样？你为咗咩去踩个大佬先？系嘛？咪各有各做咯，你要跟住嗰个女人，你个女人行出去，你要跟佢出去，屌你老母做跟屁虫，你田北辰系咪？堂堂一个大男人系咪？你要跟个女人行出去，个女人行，个女人仲好笑，个女人就跟大队，佢又唔系大队，屌你跟住又带住个田北辰，然后个女人跟大队就跟阿叶国谦，系咪？因为佢系建制派嘅党鞭，哇！呢班咩人嚟噶？田北俊好嘢啊！不如整个建制党啦，你叫我行我就行，系嘛？ 唔使分党派啦， 唔使分党派都好嘢、啊。所以佢真系即系，我觉得嗱，当然佢系大赢家，但系又好难估佢嘅。好似高慧贤写篇文，呢个男人你真系好难估嘅，系咪？咁佢系投票就完全建制派嘅投票嚟噶啦，啱唔啱？不过佢嘅往绩就2003年啊，即系23条啊，阵前倒窝啊，咁所以就。令到呢23条咧就過唔到啦！啊，呢個佢嗰個影響係好大嘅，當時你明唔明？咁其實當時都係幾個女人話事，知唔知？我最清楚呢件事，不過有啲嘢細節我唔講，因為我有份即係、就是、知道佢哋嗰個運作啊，因為我哋做人就咁樣嘅嚇。人哋信你係嘛？話俾你聽佢點做個背景，總之當時就係幾個女人話事，其中一個當然係周梁淑儀啦，咁樣。 因为大家睇到个大形势，廿三条几十万人上街，咁你自由党觉得喂大佬，我呢一票真系投唔落，廿三条，你明唔明啊？系咪啊？咁嗰阵时个决定系好英明嘅。嗱，今次嘅情况咧就系、是，喂佢都系投赞成票嘅，屌你啲人捧咗英雄咗咩咧？ 冇啊，冇需要， 系嘛？ 佢都做咗个建制，作为建制派 做，做翻个建制派应该做，系你嗰三十三个人柒啫嘛，系咪？你要咁样就变咗，令到田北俊就好似变咗英雄，系咪？咁又系咁个香港港珠多个，佢下届新东选一定高票当选， 嗯， 即系出年啊。就睇佢老人家肯唔肯选啫，而家真系几好笑啊，系嘛？佢零八年就输咗啦，系咪？咁但系二零一二年佢又赢翻啦，系嘛？咁但系跟住出年佢就话唔选啦。如果佢选，又百分之一百赢嘅。而家就系因为港珠多啊嘛，系嘛？咁你走埋个汤家骅添，咁你话田北俊赢唔赢紧？系嘛？对成个自由党嚟讲，如果识搞选举咧，借呢一个时机，系嘛？去立啲建制派嗰啲所谓比较即系中立啲嘅嗰啲票，系嘛？立啲比较理性嘅建制派嘅票过嚟，喂，真系有机噶。 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啊， 或者提一样嘢，嗰班友到而家都未向正式向啲选民道歉。 冇、啊， 虽然我听嗰啲小道消息话，即系民建联嗰度嗰啲助理呢几日接电话接到手软嘅啦，佢啲铁票真系烂，孖叉。 如果你话接电话接到手软，又即系我哋都呼吁下其他人都照打电话俾佢啦。 系啊，好嗱，睇下周两点闹啊，田北辰，真系。睇唔睇到啲字啊？ 我睇唔到啊！ 你睇唔到啊？我好眼过你啦！田北辰由当日反面不认人，佢认杨启燕是他的朋友，到今天颠倒是非，竟然将自己出错说成是哥哥的不是，作风如一。相信大家可以由此看出田二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话呢段就人身攻击嚟噶啦，基本上系啊。奇怪的是，田二少怪责哥哥不归队。其实是自己偏离大队，难道他看不见自己的党主席痛哭流涕连连道歉吗？他不是应该紧随其后吗？嗱，呢个咧就即系呢一段，我觉得咧又有啲情义结喺度嘅。大家记唔记得呢、这个周亮同阿叶刘淑仪喺电台嗌过交嗰一批嗰次？周梁淑仪直情指出呢个叶刘淑仪讲：我唔似得梁振英，我唔会害人。爆佢呢一句，你记唔记得？屌你真系，所以啲女人，屌你真系记忆力强，分析力弱。你真系唔好得罪佢，记你老母一世。我话俾你听啦，系嘛？咁佢呢一段嘅讲法咧，嗱，我要解释下，即系周梁淑仪，即系呢一篇嘢固然就系帮田北俊讲说话，根本上佢又都好憎呢个田北辰，系嘛？好啦，咁佢话你偏离大队啫，咁点解你唔跟住你个主席吓、啊 嗯， 即系去道歉咧？系咪？田二少勤力有加，可惜逻辑欠奉，自己不问因由，蒙查查与一众同样蒙查查的所谓同路人上错了贼船，屌真系聪明反被聪明误，受到沉痛教训，沉痛教训。可是他没有因此自我反省，反而见目的。到目的达不到，就不分青红皂白，怪责哥哥不但毫无半点君子风度，更忘记了自己作为议员的责任，一面面向选民。其实既然自己跟错阿哥阿姐做错事，田二少就不应该怪责没有一同犯错的哥哥，而应该痛定思痛，反问自己为何如此愚蠢，以后应该如何用自己的脑袋做事，而非唯命是从。最重要的是，还要思考怎向选民道歉，切勿因自己的大意令选民失望。多年来，我看着他们两兄弟从政，嗱咁呢个又系真喎，系嘛？咁佢同田北俊啊，即系个渊源好深啦，由启联资源中心到呢个自由党，系咪？甚至两人在不同政党发展，虽然有竞争，哥哥一直维护着弟弟，从未说过他半句不是。今次田二少实在对不起哥哥，田北辰用你的脑袋吧。 呢篇嘢都充滿係感情喎， 寫得唔差喎，佢 話寫得唔差。 除咗佢用哥哥兩個字好似唔好合作，應該用兄長好啲。 冇所謂啦，呢啲咁佢啲鬼嚟噶嘛，唔係真係好嘢喎。 寫哥哥好似真係自己親親親親兄弟 先翻書嘅，讀翻書翻書嘅翻書嘅。因為啲鬼呢個字咧，就近排咧就令人 歧視，歧視好有層次嘅大佬，呢個係嗱你睇到啦，所謂建制派係嘛？所以香港政黨真係狗屎垃圾一大堆，係嘛？泛民又係咁啊，又俾我噏中啊，係嘛？否決政改之後，我會繼續爭取真普選。屌你真係咁講喎，白鴿黨就係咁講喎。真係俾我估中。 何俊仁係咪走數啊？ 啊，走數啦，梗係。唉，係嘛？ 即係呢個黨 真係爭取咩真普選啊？你老味，黃之鋒啊，呢、這個小政棍都識得講全民制憲啊，大佬啱唔啱啊？唔敢講。早兩日呢、這個劉慧卿接受呢個吳景俊訪問嘅時候，講清啊，全民制憲冇所謂，跟住又話人去中國化，話香港冇可能有港獨，跟住就鬧啲本土派，屌你咩真係！四个字叫自掘坟墓，我而家话俾你听，你民主党仲有咩攞出嚟俾人睇咧？之后俾我哋急中否决政改之后咧，然后咧，喂，起码黄之锋都识得讲全民制宪啊，修改基本法啦，系咪？虽然系冚咗自己一巴，三个月前佢系闹，屌你不切实际啦，系咪？闹呢个热血公民不切实际，等佢闹埋我咧，我就仲好嘢咧。佢直情系鄙视我添啦，屌你真系，屌你做广播噶嘛，广播佬，屌我广播佬系最早提嘅，议会里边啊，我讲。我是最早的在议会没人做得过我是吧 九七后议会里面 是当九七后的议会不是九七前都没人用全民制憲动议没有啊 我、哦、那是 是吧没有啊全民制憲是变成一个动议辩论没有啊谁提过是吧当是一个政治主张的你就前线提过就是这么简单了是吧提了之后得个提字的啫所以刘慧卿他夠胆说我哎反对全民制憲，屌你乜！你嗰阵时前线嘅政纲嚟，嗰个系系嘛？佢呢个唔得嘅，佢系嘛？呢个一讲就俾我哋踢爆佢噶啦，系嘛？咁人哋都起码向前看，喂，你民主派要重新定位，好似我嗰个政改嘅发言，大家仔细啲睇下嗰篇文我摆咗出嚟嘅，而家我又叫助理好辛苦啊，将啲字幕摆埋，系嘛？大家仔细啲可以睇，有晒啊，系嘛？我哋最早提添啊，2013年提啦，2012年都提啦，已经。在个议案里面但是正式提一个全民制憲重新立约的动议辩论呢就是去年是吧就是去年2014年是吧不紧要你不用给回 credit 我们当是你自己发明都得那你去推动啦 ,ok? 是吧 但是不要讲我算数、啊、 不要讲我算数是吧我们看你的啦是吧我们老了啊屌我又要等埋发叔是吧 等埋发叔。 唔系你而家见到建制派呢咁嘅丑态，你真系有排笑佢嘅而家，要得闲就揶揄下佢咯，系嘛？咁当然我成日讲嘅哀矜勿喜，系嘛？即系特别你民主派要保持呢种心态，系咪？即系我哋揶揄两句就算嘅，系哀矜勿喜，哀矜勿喜嘅相反词就幸灾乐祸 ，OK 就咁啦。你冇必要幸灾乐祸，乐祸他朝君仔也相同，大家都一样咁卵柒嘅啫。当日就有个何秀兰啦，系咪先？好简单，跟住而家俾人利用阴谋论嚟系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咧，老实讲又唔公道嘅，系咪？你亦都冇任何证据证明佢一定系鬼，系嘛？当时又迟投票啊，又冇起身话要点人数啊，啱啱啊，系嘛？咁但系问题佢又应该行出嚟咧，就系话自己即系愚蠢，就唔应该斗。就唔应该话我要留住啲建制派，挑你咪留住啲建制派？喂，呢、這个理由系非常之可笑咁，你凭咩留住啲建制派喺度？等佢唔留会咧，系嘛？当时田北俊因为见到你话数人，佢所以留喺度啊？吓、啊？陈婉娴见到你何秀兰提出要点人数，所以佢坐喺度唔走，宁愿俾坐喺度唔走俾啲党友闹啊？吓、啊？林大辉都是因为你何秀兰话要点人数，所以他坐低不走啊！屌林大辉同我讲就系屌我睬佢咯，戆鸠啊！我梗系要投票啦，好清楚嘅，人哋嗰啲坐喺度投票嗰啲系啱唔啱？咁当然啦，间有间输，你计条数就系话我 walk out， 喂大佬我41个人 walk out， 你剩翻即系啊呢个啊28件喺度，连埋个主席都系29，都唔够35人，系嘛？ 咁就一定係流會啦，係咪嘛？咁佢哋做過一次㗎嘛，講過㗎啦。2010年1月份我哋辭職，跟住根據議事規則喺立法會大會裏面我哋發表個辭職嘅嗰個聲明，係咪？咁擺喺希望擺喺個即係嗰個議會嘅逐字記錄裏面，係咪？結果佢就唔俾你咁樣做。建制派 walk out， 留剩一個人叫陳鑑霖，留喺度做咩？主席唔夠人，喂你唔好成日話啲而家嗰啲激進派去點人啊！撲你個街你做過啦，跟住你 walk out 出去，跟住要求主席點人，一點人15分鐘之後唔夠人，主席宣布休會，我哋幾個辭職議員冇得講嘢，做過啦，係咪？今次係第二鑊。有些人说哦，好像踢波那样装越位陷阱，装什么越位陷阱啊？这个屌你了，你装 对面队友陷阱吗？你装自己队友陷阱啊嘛，是吧？自己队友睬你都傻，是吧？ 不是，个比喻应该这么说 的。不对的，你比喻装越位陷阱，怎么会不对？ 那几件就包了个越位位，如果几件出埋就 offside 的了，就是这样说法啦。当然这个比喻是不对的。 通大佬，人家其他那几个坐了在这里，是吧？不是装越位陷阱，屌你是自掘坟墓，屌你跟住而家都唔知点算好，咁所以跟住而家咪好多即係吓啲花生友出嚟，跟住建制派里面都有好多杂音啊，所谓啊，咁而林建峰因为佢代表香港总商会商界一啊嗰、那个功能组别嘅，咁又由香港总商会产生嘅，咁就可能啊有机会冧档，因为佢都做咗三届㗎啦。 我是时候的了，你不单止民主派 做三届的 了，你要走了，你建制派 叶国谦就大祸了，是不是？没继续做党鞭的了，而且他是人大代表，你拔他搣他，下次没他份就未必搣他柴，即我觉得共产党都不至于即刻惩罚你的，即是斩立决未必，是不是？即中共呢就这些這假戏他都懂做的，就不是，即好在在 在香港咯，在北韩就扑街了，爆决的了捉捻晒你炮决，在北韩都不捉你炮决啊！呢个 唔系，似乎北韩嘅制度又比较效率高啲， 效率高啲，仲唔捉你班，仲唔捉你班友去炮决啊？呢个屌你真系好好笑，唉，真系我呢两日喺议会度见到呢几条友，我真系今日叶国谦主持保安事务委员，我成日喺度窒佢，即系我系唔系讲呢件事嘅，咁我喺度窒紧嗰个。即系保安局嘅副秘书长系嘛，我哋讲紧个截取通讯秘密监察嗰个条例草案要修订啊，就要付即系俾呢个监察专员咧，个法官咧系可以听嗰啲即系你偷听嘅录音，初初唔俾听噶嘛，系咪？你去窃听啦，咁嗰啲咁嘅所谓嗰啲所谓成果啊，可以俾佢听，系嘛？以前是没得听的，没得听的，喂你违规，我想进一步喂了解你为什么违规，还有那些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是吧？那你那些内容是不是那些法律机密那些、啊、我又不知道，是吧？所以就要修例，讲了很多年，胡国兴到他即落台了，是吧？都没搞，那现在好了要修例了，点知呢一位副秘书长喺解释个政策嘅时候咧，就态度非常之揭露，咁所以我今日就收你佢，咁而呢个叶国谦可能心情唔好啦。喂，你提一个，我你咩提啊？你收声啦，我话你提，咁放我段片俾你睇啊！屌你，即系佢平时唔会咁样无端端话我离题噶嘛？佢呢轮心情，屌你真系都可以想象噶，所以就话我离题，离咩题啫？我好笑。 喂，问啊，照计系咪立法会咁多年咧？喺呢几日你最心凉啊？ 我唔会心凉，我都同你讲咗哀经物气嗰啲，我讲假嘅咩？系屌真系，系嘛？我系好笑就唔系心凉，系嘛？即系我嗰日就讲咗句天有眼，讲个即时反应嚟嘅。咁但系会发生咁嘅事咧，亦都喺好多人即系意料之外嚟嘅，系咪？咁由于意料之外咯，咁你梗系会有几日讲下啦，系咪先？呢个必然嘅。咁但系我都认为，即系呢啲民主党派咧，应该用一个哀矜勿喜嘅态度嚟睇，唔好幸灾乐祸，因为你都系一样咁卵柒噶啦。OK， 睇几时柒一次俾人睇咁解嘅啫，系咪？冇分别嘅，系咪？ 咁啊，關於呢、這個即係湯家驊辭職咁佢嘅理由啊、剩啊嗰啲，我就唔會評論啦。即係報紙啊、啲電台節目啊，大把嘢講啦。咁我哋淨係關心就係嗰個位補選， 補選問題。 咁補選咁咩人去選呢？係咪？咁建制派梗係要同你抽啦。呢、這個就隻抽隻嘅。 嗯。 啊，佢唔係完全冇機會嘅建制派。問題就係揾咩人出嚟選。咁但係建制派最近出現啲咁嘅問題咧，呢、這、一個補選佢都未必有勝算。 但系都是隔颇耐噶啦，咁佢十月先辞，咁你再隔得嚟都要几个月后噶啦，咁呢件事都可能淡忘嘅。 但系唔会淡忘嘅， 啊咁有信心。 要出年选佢又会攞， 你梗系 啦，点会淡忘啫？屌你系咪先？点会淡忘？即系等于嗰啲有份接受国际唔系国泰款待嗰啲议员，如果去直选，屌你咩？人哋点会淡忘啊？喺个选举论坛一定攞出嚟讲噶啦，大佬点淡忘啫？系嘛？温故知新有時代意義噶嘛？點會淡忘啊？冇可能淡忘噶嘛？啱唔啱啊？係咪先？所以有排講，係嘛？咁到個補選會唔會影響個選情咧？咁就唔知道。但係作為建制派，佢梗係要志在必得啦。因為如果佢可以贏咗呢一席，咁變咗調翻轉，35席裏邊咧，就建制派有18席，民主派。包埋激進派得17席， 即係實際上係 分組投票，分分鐘掛埋。 嗯 ，OK， 咪咁啦。 我覺得呢一個咁嘅情況就反而， 所以這個呢個咧又講講翻轉頭又要喐你民主黨啦。 嗯， 啊，你黃碧雲話我抹黑都係咁話嘅啦，唔係你呢個撲街黨整個區議會方案。 嗯 系嘛？令到35席嘅直选地区直选议席，屌你成个泛民阵营，包括激进派，只能够攞得18席。反为喺上一届2008年嘅立法会选举，得60席，地区直选30席，泛民主派连埋激进派可以攞19席。喂，19席，35席嘅19席系过半数好多啦，系咪？所以分组投票，你企硬咗呢个地区直选度，可以挡住嗰班契弟，系咪啊？就咁咯，而家就大镬啦，18-17，跟住呢个补选输埋，又调翻转佢18-17，虽然有一个系主席，咁都系17-17，系好危险噶，系咪？有一些比較重要的議案你要否決他的他們提的 一定要人齊，起碼一定要人齊， 起碼有人齊，所以這個是一個 他黃碧雲還說你居心可測， 可測屌你， 即是有時候真的即系 居心可测，就即系居心可测，啱啱相反啊！可测就个可字，可字调翻转就可嘛！屌你唔捻识字咩？你系咪？居心可测嘅意思系居心难测，你明唔明啊？屌你啊！居心可测，跟住咪俾人笑佢。而家最好嘅，我呢啲我系从来都唔会回应嘅，因为自然大把人插佢嘅。跟住喺佢个窝度咧，就闹佢嘅时候，全部就封咗人哋，咪就咁咯。屌你咪自己快乐，我睇到自己睇。咁下面就冇乜几多个人回应你，咁就咁咯。啊，闹你嗰啲全部删晒，咁又喺第啲 Facebook 嗰啲人又系咁耻笑你，系咪？佢哋真系都话又系嗰句咧，唔好以为个 Facebook 点系万能啊，个 Facebook 就打飞机又系，咪一样啫嘛，系咪？休息一阵。 啊，黄毓民议， 多谢主席。嗱，头先副秘书长咧，即系喺简介呢一个所谓修法嘅时候咧，就即系。即系死都唔瞓巢都讲咗一段，就系话就唔代表啲执法人员违规，成日都违规噶啦而家。如果唔系成日违规，呢个胡国兴就唔使3番4次要建议，喂你要修改法例，俾佢可以睇到呢啲、听到呢啲，即系保护嘅成果，系咪啊？即系我见微知著。你呢个政府就系咁样嘅，心不甘情不愿。喂，2006年到而家10年啦，系咪啊？喂，呢条条例即系话实行咗10年啦，系咪？早几年已经不停讲要修例噶啦，系咪？你哋嘅态度就系心不甘情不愿啊嘛，而家就系冇弯转啦，焗住而家要做啦。都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官微之处，你既然是心不甘情不愿，我们就更加要仔细看这条相关的条例草案里面的，所以这魔鬼细节就是这样。主席，我觉得政府呢 你而家好多人觉得话啊，佢从善如流啦，系咪？咁就喺呢个所谓截取通讯同埋秘密监察嘅行动咧，受到专员即系三番四次过去咁多报告吓、啊，对佢哋违规嗰个质疑，咁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咧，如果你唔系修改法例，令到个专员可以听嘅话咧，系冇得搞嘅，系嘛？咁於是呢即係經過好多年嘅報告都提出呢個建議，甚至胡國興法官喺卸任之前嗰一次講到已經係即係好冇癮㗎啦，係咪意興難山，係咪認為根本自己係冇牙老虎咁滯㗎啦，係咪再喺我哋嘅議會裏面啲議員如果不斷咁樣即係去回應，咁你先肯去整㗎喎。好啦，而家整咗出嚟之後，當然我哋梗係喂，即系好仔细去睇啦，系咪？所以梗系会问你问题啦。但我觉得即系副秘书长咧，今日成日嗰个态度咧，就系话嗱，而家修法啦，咁点咧？系咪？都做啦，政府都系咪啊？即系唔可以呢种态度啦，改变下你嘅态度啦，大佬，你 A O 嚟嘅啫嘛，系嘛？你唔系局长，又唔系副局长， 阿黄议员 做咩喺度溜打啫？ 阿黄议员 未讲完，唔好插住。 跟翻呢一个女， 我点解唔跟翻啊？而家我边度唔跟翻啊？我批评佢点解唔系跟翻啊？系咪？喂，呢个好重要噶嘛，大佬系咪？呢个2015年截取通讯及监察修订条例草案嚟噶嘛？系好多人参与呢一个草案委员会噶嘛？大家要睇清楚，而家喺度讲紧政策嘅问题嘛？啱唔啱啊？系咪？ 对啦。 咁点解唔批评得佢啊？讲紧政策。 你而家唔 系 批评里边 嗱，你听我 呢个问题。 喂，你讲啊。你讲，讲埋佢。 请你继续。 而家政府嘅态度，俾我哋觉得系心不甘情不愿。OK， 所以相关嘅修订，我哋一定系喺嗰个细节里边咧，就同你喺度即系角力噶啦，冇得倾嘅，系咪？譬如话有啲具体嘅问题，当然而家暂时即系。我哋呢个会都冇办法好深入去讨论啦，系咪？咁即系只就呢份文件同埋一啲团体嘅意见，你政府做咗啲回应，咁我哋睇晒呢啲资料，系嘛？咁我亦都唔想花太多嘅时间，吓、啊，即系去做一个跟进，因为到时我哋仲有好多个会继续会倾呢啲喺个政策嗰部分嘅问题嘅，譬如个修订嘅内容啊，系咪？修订嗰个背后嘅精神系乜嘢啊？等等啊，佢有冇啲技术上嘅问题啊？等等，我哋就会仔细去同你讨论嘅。包括去到逐条审议的时候，系嘛相关的条文，这个必然的。我今日要借这个机会咧，即系因为我听咗咁耐咧，我喺楼上听咗咁耐咧，你嗰个回应咧，你嗰个态度系好，即系好令人反感嘅。我话俾你听，系咪？讲完， 啊，副秘书长有冇回应？ 系主席，其实咧喺呢条条例行咗，自从2006年行到而家咧，咁就总共嗰个执法机构申请授权去做呢啲秘密行动咧嘅次数咧系11710个。咁但系我哋睇得到咧喺嗰个违规嗰个个案嗰方面咧，就专员咧系定为系29个嘅。其实我睇得到咧，其实嗰个百分率咧都系相当之低嘅，系少过1%嘅。咁所以我希望喺呢度咧，系喺数字嗰方面咧，系俾到大家一个嘅印象。其实咧系唔系话真系去违规嘅个案系咁多。咁同埋咧，我都想。 嘛，而家我哋要完善呢条法例啊嘛，系咪？ 系 要完善呢条法例嘛，系咪？完善呢条法例嘅目的系咩？你要保障有啲有关嘅人嘅权利啊嘛，系咪咁讲啊？